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集《陀湾黑白讲》。今集有我杰拉德啦，另外 我郑通灵， 仲有神秘嘅。 喂，老温啊，我啊， 系依然好神秘啊。 系啊，继续神秘。 咁啊，讲咁耐，不如讲下啲又系啲实际啲嘅嘢啦。咁多个话题，今次讲税务啦， 税务 啊、台湾啲税务大概讲下啦。不过我哋就唔系专业嘅，首先啊， 因为啲专业嘅 会计师先系专业嘅。我哋就係所認識嘅一啲稅務嘅嘢呢， 或者我哋 就 周遭接觸到自己接觸到嘅 case 囉。 咁我哋本身自己都有做生意㗎嘛，基本上有啲稅務都知啲嘅，即係自身了解，即係了解過嘅稅務嘅講俾大家聽下囉。 咁我講做生意先啦。 做生意先。 啊做生意啊，你最 啊，大佬最犀利啦， 做大老细唔系嘛？ 做咗几廿年、几千万生、几亿生意咁， 冇咁夸张。虽然我神秘啫，唔会咁样乱屈我，大佬。 即刻税局嚟查佢。 虽然系神秘啫，唔好乱屈我。咁啊，我系咁，我自己开公司都有十几年噶啦。 边一类公司咧？ 我而家系做贸易嘅，即系进出口有啦。咁啊。本地嘅生意都有嘅，即係做啲小加工，跟住再賣俾啲廠商咁樣嘅都有嘅。咁就稅務其實基本上全世界都差唔多㗎啦，都係嗰啲譬如所得税啊，有啲營業税啊各方面啦。咁我簡單咁講下啦，因為好多人應該都知道㗎啦。咁台灣嘅營業税就係 5%， 呢個好清楚啦。即係你買賣每樣嘢都加 5% 㗎啦，你包括埋你啡粉可能其他。买份报纸佢可能都加 5% 咁样噶啦，呢叫做营业税。 即系话你去买罐好好饮嘅饮料，100蚊，咁其实你系要俾105蚊嘅，嗰5蚊咧就系俾税噶啦，就 系 呢个咧就 收噶啦， 系啊，嗰就系销售税啦， 系啦，其实就系销售税， 香港叫销售税， 日本都叫销售税，咁台湾叫做营业税，系啦，5% 紧咗噶啦，吓个个人都一样嘅。咁咧如果开公司嚟讲嘅话，譬如。我哋讲咗啲买卖嗰啲嘢先啦，每一年嘅话我哋都要报税㗎嘛。咁佢係針對就係、是、你买卖即係你赚到嘅钱，譬如扣除好多费用啊，入货啊几多嗰啲呢 clock 之外，咁你剩返个纯利税前纯利要扣几多嘅所得税咁样嘅。咁譬如你台湾嘅营业所得税呢就係 17% 嘅。听讲以前係 25%。咁啊，后嚟就改咗17啦。听闻出年又会改返变20。但而家仲未知嘅。但目前呢就係 17%。即係意思就係话你如果最后你扣晒费用之后，你譬如赚到100蚊，咁你就俾17蚊税。呢个係所得税。 所得税。 係。 营业所得税。 呢个係即係你开公司赚钱要俾嘅所得税。 据我所知明年好大机会㗎喎，应该都走 好 难。 但好难讲，因为美国呢佢嗰邊減税，咁就全球影響。其實應該係全球去睇阿大佬點做，係啦。 我哋未必睇佢嘅，我哋阿文篤黨咧，淨係識加乜嘢都淨識講錢嘅咋，佢乜嘢都加噶啦，而家乜嘢都加曬咩？而家仲話咩85cc 機車嘅咩税又話要徵收翻， 空污税啊嘛。 總之淨係講錢啦，係咁。所以咧，美國減税唔代表我哋 唔加税，係。 呢样嘢我讲呢方面，因为墨水嘛。 咁其实前几个月都开始讲紧噶啦，即系台湾税改嘛。咁 系啊， 咁已经讲咗，即系安排咗一部分系列点样去改噶啦。咁详细可能都会慢慢会公布啲嘢嘅。咁营业所得税可能要调整啦。营业税都话会调整噶，即系话唔知几5%又唔知几多，即系唔知啦。咁啊，仲有好多税都会改嘅，包括有啲外国人嘅。入息税啊，系咪要调整啊？有啲啊，外国公司嘅有啲税率又唔同啊，可能都会改嘅。呢啲大家可能多啲再留意一下咯。即系目前嚟讲，简单嚟讲就系有两个税系一定要俾噶啦，营业税5%，营业所得税，即系赚到几多钱要俾政府嘅就系17%，就咁简单啦。即系简单嚟讲系咁样啦。咁当然计算嘅方法有好多种喎，有啲即系。等阵啦，阿郑通嚟会解释就系个人嘅所得嗰啲问题啦。咁营业都有分两种报税方式嘅。咁我简单嚟讲就系有一种叫做书审，咁另外一种叫做查账。 喺度插个嘴先，咁啊，因为 國語咧，即係總之你會計師咧，你會聽到會計師成日提一個女仔名叫 Susan 啊。 Susan 啊，蘇珊啊， 有人問我頭先會計，即係我上次帶個工友去會計師嘛，會計師成日都講 Susan， 成日都喺度講條女， 跟住問我。喂 ，Susan 系边个嚟噶 ？Susan 即系 Susan， 即系 Susan， 即系头先阿老温所讲嘅书审， 书面审查，叫书面审查，叫 Susan， 系啊。咁你讲到呢啲，仲有搞笑啦。好多人嘅女朋友都叫咩？叫安娜噶啦，你知唔知噶？台湾人好多女朋友的名字都叫安娜噶嘛 ？Anna，Anna，Anna，Anna， 系啊 ，Anna。 因为次次接电话 ，Anna， 哦 ，Anna。 即 系边个 啊？ 系咁佢话咦，哇！你条女叫 Anna 咁样正嘅， 正 系讲笑啫呢啲啊。咁就 Susan 啦 ，Susan 啦 ，Susan 系 Susan 点搞咧？ 即系书审，书审嘅意思就系话你唔需要即系根据你好多，譬如买卖赚到几多钱，又扣除咩费用啊，全部都有凭证去计数。佢意思就系可以便利啲，就系俾啲中小企业，就系话。根据你嘅营业额， 报嘅营业额 系啦，即系你交易有啲营业额啦，销售嘅营业额，去安排一个特定嘅税率俾你，系当系一个你嘅利润，而去再叫你去俾个营业所得税咁样。 举个例啦， 举个例，譬如好简单，譬如你做生意啦，做咗100蚊营业额，吓咁啊，唔论你中间你系蚀钱点样冇噶啦。咁或者有幾多費用都唔理你㗎啦。100蚊呢可能個稅局呢就會認定咗。喔、哦、你呢個行業。因為佢針對唔同行業呢可能稅率又唔同㗎喎、 嗯。 譬如我哋好簡單會貿易業嘅、貿易買賣嘅話佢就通常就 6% 認定係你嘅利潤嚟㗎啦。即係變咗你100蚊裏面呢你有應該正常係有 6% 利潤。 係、 啊。就算你蝕錢我都當你 6% 賺到㗎啦。咁 6% 裏面呢就再扣你 17%、 嗯。 即係意思就話100蚊咁你應該要賺到6蚊。六蚊里面咧，你要缴交17% 所得税俾政府，呢啲叫做书面审查。 咁我就讲过啦，因为我系做顾问业为主噶嘛，我同媒体合作啊，全部以顾问形式。咁而家可以话协助埋香港人生意嗰啲都系顾问啦。我话贵啲嘅顾问业10% 嘅，即系话我收你100蚊咧，就佢当我赚10蚊噶，就算呢坛生意我蚀啊。 嗯、 我都系赚咗10蚊噶啦，咁10蚊之余咧就17% 俾政府啦， 即系过七啦， 系啦，就要俾过七啦，十蚊里边要俾过七出嚟。 咁就算蚀都要俾嘅，咁你如果觉得唔中意咁搞嘅，你可以同政府攞10报嘅，下下查到你头都晕咯。 所以唔同行业咧，呢个就要问下会计师啊，详情就系、是、我呢个行业我要书面审查嘅，书审。咁样 要揾阿 Susan 嘅， 系啦。咁我呢个认定国税局系几多个 percent 利润噶？咁样有啲6%，有啲系7% 嘅，有啲服务业啊，可能7% 至10% 都有可能嘅。所以呢个就要再详细。 因为有啲好似话，因为你未必下下都可以有发票俾人哋、 嗯， 又或者系你攞到人哋嘅发票，你做好难做一个好似好正规凭证嘅一个账面出嚟，所以佢就当你通常呢啲唔会 大生意 噶，好细细艺可能。整間鋪雲吞麵，即係嗰類啦，咁嗰只嘅啫。 咁會有啲咩入口税啊？嗰啲你做 trading 噶嘛，會有呢啲咁嘅税項咧？ 入口嘅當然有啦， 都係有嘅。 有， 即係有唔同嘅。 台灣入口税有好多種嘅，有啲譬如每個產品唔同啦，塑膠料嘅可能就唔知5%，咁其他食品又唔知幾多 percent 都唔同嘅。 化工料、啊， 每個國家都有噶啦，入口税一定有。 所以總結簡單講就係、是、詳情都係一係自己上網查。国税局度查啦，一系就揾你嘅会计师啦， 系啦，系啦。 咁可以简单对比一下香港啦，香港其实佢都有所得税噶嘛，即系营业所得税，好似系16.5 啊，好似 吓16.5，同台湾差唔多噶啦，其实。咁啊，香港就冇营业税嘅，好似冇销售税嘅， 冇， 系啦，所以就唔同咯呢方面吓、啊，即系。咁头先讲翻啦，咁有个书审啦方式计算啦，另外一种叫做查账。查账就是会计师签订的呢、這个，咁有会计师资格的人才可以，即系佢会计师先去做嘅。咁嘅意思就是话就计到足啦。你间公司你今年营业额，譬如做咗100蚊，但系咧我里边买货买咗5蚊，咁有2蚊咧就系嗰啲运输费各样咁 click 啦，咁 减晒 之后咧，原来最后赚5蚊嘅啫，剩翻5蚊利润嘅啫，五蚊即系占成个营业额5%啊嘛。咁佢就会。 睇清楚，哦，你每样费用都真係有凭证嘅，即係正式嘅发票啊，各样咁样，真係可以报到费用嘅。好啦，扣完之后真係五蚊嘅啫，剩返5% 啫。咁佢係针对嗰5蚊再扣你17%。係啦。咁如果最后你如果淨係赚3蚊嘅话，就3蚊嘅17%。 係啦。 佢就计你实际嘅获利几多。係啦。咁呢个有个规定嘅就係话，如果你公司嘅交易额，即係销售额、营业额，是超过3000万台币一年的话呢，他一定要强迫你一定要用会计师。 当然啦，大佬。 是啦，会计师查账。 不过这里有少少，因为我会计师跟我提过的，我的炮山如果太多呢，因为我后来又现在做埋网购嘛，他又叫我开了一间，一来就那个顾问那个输手的税高一点啦，做销售会便宜一点。另外他跟我讲话，如果超过1000万呢，就未必可以做到输手嘛。佢同我讲1000喎， 其实佢可能嘅意思就系1000万以上咧，你要攞到足够嘅凭证唔容易啊。 嗯， 即系有啲费用咧，佢系会有限制嘅，譬如你啲咩交际费啊、用餐啊、送礼啊，嗰啲叫咩交际应酬费啊嘛。咁佢系根据营业额某个 percent， 千分之三， 唔可以俾太高啊。你乜嘢都 所以好低嘅啫，你唔系话任何费用都去报嘅。 不过呢样嘢又要补充一下啦，因为好多朋友嚟台湾买嘢、旅行啊、玩啊，咁成日。俾錢買親人都問你要唔要統編啊？ 係 呢啲統編就係落咗之後就有你公司嘅成本。係 啦， 但係未必全部可以保障嘅。 冇錯， 呢個要注意翻。 到時可能一年之內會計師就問你，喂，有啲費用唔報得喎，呢個你唔得喎，呢個可能發票吸嘅印唔靚喎，唔清楚喎，各樣咁樣，可能就要剔，佢要剔除啊嘛，佢哋嚇，咁就咁啊，就係1000万，佢可能嘅意思就係1000万以上，可能你要攞到足夠憑證，唔係咁容易。所以会建议你就用，不如用书审好过。 嗯， 系啊，简单方便。 系咯，咁啊，呢个生意大约咁啦。 生意大约咁啦。 因为郑汤玲嗰啲打工咯， 打工即系 节目时间唔多咯。 打工其实好简单，同香港差唔多嘅，累进税率啦。咁即系话你，譬如话你单身，好似话你一年可能有20万台币啦，咁可能佢会扣咗你单身嗰个免税额大约9万蚊到啦。咁两个人即一个夫妻咧，就会有一个 double 咧，即系18万嘅。咁另外扣完呢个九万，假设你一条友9万蚊扣完之后咧，再要扣一个，佢会俾一个特别嘅扣税额俾你，就系有128000嘅。咁即系其实加埋 标准扣 标准嘅128000标准，所以加埋咧，你单身大约系218000到啦。咁所以如果你30万收入一年，咁你扣咗21万几，剩翻如果你其实佢。网上面好多嗰啲教练部，你扣完如果你又冇要养仔女，又冇养父母咧，咁你剩翻嗰大约8万几蚊咧，就要扣个渐进税率嘅。咁佢有个 range 嘅，大约系头嗰个零啦，去到你54万左右咧，就要扣你嘅税率就5%嘅啫。咁就54万01蚊到大约120万到啦，121万到咧。就要十嗰一 part 咧，就要交12万， 12%， 讲错，咁就如此类推啦。咁有个表嘅，咁你 十二万都得嘅，系咯，十应该系120万， 120万， 系即系54万到120万 嗰 part 就要交12% 税嘅。 咁120万以上咧，嗰啲就好高噶啦， 好高噶啦，即系去到20几%， 25%啊、30%啊、40%，最高40% 嘛， 系 啊，数得。 咁所以就就。咁嗰如果你上去税局嗰咧，佢有个表你可以试算一下嘅。咁你譬如话你列埋仔女，咁听闻讲咧，即系讲开啦。听闻讲系，如果你香港有父母都系列埋过嚟，但系好似好麻烦。 唔使听闻啊，我都试过嘅，系 OK， 可以。 佢唔系点审查嘅， 要啲乜嘢咧？ 就攞你父母啲证明咯，你系证明佢系你父亲、母亲， 出世纸就得， 系啦，出世纸。我都报过嘅。报咗好多年添啊，仲系 ，OK， 系可以嘅。 咁其实呢、這个个人所得税率咧，同香港做法系差唔多嘅啫，系啊，咁所以就唔会话太特别。 但我都鼓励就系多啲报抚养嗰啲人咯，其实真系几好用嘅，因为佢抚养一个唔知9万几噶嘛，定系7万几 咁样噶， 系啊，佢个免税额就变咗7万，我记得嗰阵时系7万2嘅，之后好似再提升唔知8万几嘅，咁、你父母亲两个加埋就十几廿万噶咯。咁你额度就好高噶咯，免税嘅额度。 OK， 所以你如果有仔女又有父母啊各样咧，你可能揦埋可能几廿万一年人工都唔使点俾税嘅。就系嗰样咁样嘅。 不過我就冇報我媽咯，我媽喺香港，因為好似你話齋要問。问我问个税局嘅又要即系搞一轮啦，佢话 其实唔使喎，好简单。 系咩？我问佢又要搞一轮嘢，又话要咩证明，又唔知点点点。 佢其实系网上申请，跟住你再抌过嗰啲资料俾佢得噶啦。 我冇申请过啊。 哦，咁你试下申请咯。 我贡献俾政府嘛。 哦，多谢你嘅贡献。 好啦，仲有冇咩补充嘅？ 嗯，都差唔多系咁。 打工嘅税， 税务嘅差唔多。 大概啦，因为深入嘢问翻。 只不过讲简单即系嘅嘢嘅啫，俾大家 个认知系咁样嘅。 因为详细好多细部嘢未讲完嘅好多。 系咯， 会计师可能会解答。 会计师啦，或者自己上国税局嘅网嗰度参考啦。 系。 好，今日节目上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下次再倾，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